多喜欢多纠缠，甚至都想不起 想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智能假发能干啥？收 email 导航，顺便帮你检测健康。想象一下，有这样一顶假发，当你戴上它之后，只要瞪个眼或者皱个眉什么的，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就会马上自动接收短信和邮件。这听起来貌似是电影007的装备吧？No, 这是来自索尼的一项最新专利 SmartWig 智能假发。下面就跟着3C 潮流生活馆去一探究竟吧。其实这款智能假发是带有触觉反馈装置，主要是通过轻击或者震动来获得触控反馈。除了触觉反馈装置之外，还内置了好几个不同功能的传感器，比如 GPS 啦、超声波啦，甚至还有检测距离的传感器。有了这些，这顶智能假发就能通过检测面部表情来获取佩戴者的情绪信息。当你搞不清方向的时候，它还能为你指路呢。另外，如果有了更多的传感器，智能假发还可以成为一套全面的健康状况监测仪，比如检查脑电波、体温、血压等等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娇羞带怯的脸庞，忍不住要捧在手心上，只是黄昏太短暂，眼看幸福夕阳要下山。如果是恋人总会一样，把彼此放在最美的地方，男男女女你难，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，拍打在温柔的岸上，不小心就容易迷乱。男男女女你你难，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。如果有一天你会扬起风帆，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风，你呢喃喃。最美的地方，男男女女你你男，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，拍打在温柔的岸上，不小心就容易迷乱。男男女女你你男，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。如果有一会扬起风帆，飘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风，你呢喃喃。男男女女你呢喃喃，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，拍打在温柔的岸上，不小心就容易迷乱。男

生活应该这样，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一年一年飞逝而去，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，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。生活总是麻烦不断，到现在我还没习惯。都说钱是王八蛋，可长得真好看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 驾驶证带着呢，安全带扣好了，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。买来新车，不少车主会选择铺地胶，觉得这样可以方便车内清洁，但是也有别的车主出声反对，他们认为铺地胶会让门边压板盖不严，而且潮气不容易挥发，很容易导致下面的地毯发霉。那到底铺还是不铺呢？让爱车宝典来分析分析吧。铺不铺地胶是一个用车习惯和个人喜好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大多数私家车由于驾驶人员相对固定且用车比较仔细，能够定期对车内进行清洁，不铺地胶也是可以的。但对于爱清洁的车主或者驾驶人员不固定、车辆使用频率高的车来说，铺地胶应该是更好的选择。至于有车友关心的门边压板盖不严的问题，其实现在不少车型都有相应的成型地胶，不会影响门边压板。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，一套普通地胶的重量往往有十几二十斤，虽然增加的油耗有限，但日积月累也挺可观的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如果您决定铺设地胶，应尽可能选择质量好、没有异味的环保产品。爱车宝典，让你行车一路顺畅。

天。其实你定然都发现，我有很多未达完美事情，我只懂得在努力每天。当潮流爱新鲜，当旁人爱标签，肯得伴着你我是过心的自然。当闲言再尖酸，给他妒忌多点，因世上的挚爱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

赚出来的，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最近我闺蜜推荐我上一些国外的购物网站买东西，她说这叫海淘，东西都是真货，价格还很便宜，所以我特意来向智多星请教一下，这海淘到底是怎样的，有风险吗？ 最近确实有不少淘宝族升级为海淘，而美国作为当下最热门的海淘圣地，不仅价格远低于国内实体店和电商网站，美国的电子商务网站和转运公司也较多，海淘一族的选择余地很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也总结了一些自己的经验，比如寻找需要商品的英文名，你可以先通过淘宝搜索其中文名，一般后面会带英文名，还可以下载有网页翻译项的浏览器，只要点击翻译，所有网页就会以我们熟悉的中文形式呈现出来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由于海淘族在国外网站购物，国内无法进行监管，其信息可靠性难以保证。除售后服务环节不完善之外，还有境外网站诈骗、信用卡被盗刷等风险。 看来这海淘还是有风险的，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选择海淘呢？ 选择海淘的原因有很多，比如可以买到真货，同样的商品国内和国外巨大的差价，再加上咱国内淘宝上原单正品带购物小票、支持专柜验货的泛滥成灾等等，这些因素都共同催生了海淘的诞生。 当然，想要海淘，最好是先去银行办理一张美元双币卡。另外，日本的转运公司比较正规且速度快，所以日淘也逐渐火热。但在日本电商网站购物时，如果使用美元双币卡进行支付，是需要收取1.5%的货币转换费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海淘时一定要仔细核对网站信息，并且尽量使用国际贸易支付工具，减少在网站直接输入信用卡信息的过程。

情留在秋天，独自叹息。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，淋湿我的思绪。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，把它做成书签，藏在日记。时光冲淡往事，鲜艳褪去，留下泛黄的痕迹。我们之间的爱竟然像空气，而我依然承受不起，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。如果你不懂珍惜，思念会过期。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你，不曾远离。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这是发生在非洲卡拉哈里地区的一个故事。在一个似沙漠又非沙漠的地区，一个荒僻处生活着一大家子黑人。虽然与现代文明隔绝，然而他们的日子却自足而又快乐。一天，主人凯撒从外边打猎归来，捡到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可乐瓶子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物，它质地坚硬，在太阳下还闪闪发光， 放在嘴边还能吹出好听的声音。他坚信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一件不同凡响的礼物。开始时，大人们互相传递爱不释手，谁都想让瓶子在自己的手里多停留一会儿。后来便是孩子，常常因为得不到它而打架。生活就因为这样一个突然降临的瓶子而不再宁静了。往昔平静而祥和的家，因为这个瓶子开始变得不再和睦，经常有抱怨声和孩子的吵闹声。于是凯撒决定带上这个邪恶的东西到天边，把它归还给上帝。简单生活格言。其实凯撒根本走不到天边，也见不到上帝，但是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份舍弃，会让他的家归于宁静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有时候一个合理的舍弃能让我们发现这一刻的世界比前一刻更美，更富有人情味儿。 世界漆黑，其实我很美，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，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，无所谓。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，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，其实我并不在意，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，放纵我心里的鬼，可是我不美。丑八怪呀呀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，我要的爱呀呀，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。破水，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，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，对不对？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，我只能沉默以对，美丽本无罪，当欲望开始贪杯，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，化成灰谁认得谁，管他配不配。丑八怪呀呀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，我要的爱呀呀，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。丑八怪呀呀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呀呀。 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